愁万波让人笑，我自带却不得不愉快。我清醒，我明白，简单一个爱，我多疯，我多乖，就你最明白。耶、我不行，我开心，因为你存在，随你说明白，我幸运才得到你。

你别要在下雨天，

总是藏着让人又爱又怜的朦胧，都是你的错，你也是寂寞，像一个魔咒，被你爱过还能为谁准夺。我承认都不是月亮惹的祸，那样的夜色太美太温柔，才会在刹那之间只想和你一起到白头。我承认都不是誓言惹的祸，偏偏似糖如蜜，说来最动人，再怎么心如钢铁也成绕指柔。 我依然是你的情人，谢谢。